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尽力安排好你和孩子们的生活。 怎么安排？啊？ 还有套单身公寓能够保住。 我许梦欣像是可以带着两个孩子寄在单身公寓里的女人吗？你想什么呢，贾浩文？我拜托你清醒一点。 对不起。 老贾拼命鞠着躬，不断地说：“ 对不起，我向你求婚时，我保证过的要给你最好的生活，我食言了。” 保证过的就必须兑现，是吗？ 本该兑现的。 那我保证的就可以不兑现吗？ 谢谢你。 记得吗？在咱俩婚礼上，当着证婚人的面，我保证过这辈子只爱你，要和你不离不弃，这些话就不能兑现了吗？贾浩文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兑现？你凭什么赶我走？我不走。 新苗传媒的项目发布会安排在 H 城一家新开业的酒店里，蓝海传媒的老板于海也收到了邀请函。一开始于海怒不可遏，新苗的这个新项目在他看来是属于蓝海的，而他们居然如此堂而皇之。冷静下来之后，于海想到这件事情并不简单，至少它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于海本不愿参加，却又很想看看新苗这边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到了会场，许梦安亲自出来迎了他。只见许梦安穿着件绛紫色的连衣裙，除了隆起的小腹和脚上的平底鞋，其他一切如常。这个女人还真没把自己当成孕妇。 欢迎于总。 许梦安笑得又温婉又大方。有段时间，于海沉迷过宫斗剧，喜欢看女人们各种掐架和算计。他总结出来，能笑到最后的往往都是很少显山露水的。要是许梦安进了宫，以他的性格和处事，一定能活到大结局。于海停止了脚步，看着许梦安。 你们可以啊，这就准备开发布会了，不先等等我们的律师函吗？ 许梦安也站住了脚，继续微笑。你们的律师函等我们的发布会开完再寄也不迟嘛。 梦安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，但是我劝你一句啊，新苗不是你的，你没必要为他殚精竭虑，你现在还怀着呢啊。哎呀，我也真是服了李林了，你的肚子都这么大了，还不让你回家休息啊。 哼，新苗不是我的，但是啊，工作是我的。 看看你整个人都憔悴了，值得吗？ 许梦安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他说：于总，这边请。许梦安确实有些劳累，这几天妹妹一直带着孩子们和保姆住在娘家，他呢一面要安抚妹妹的情绪，一面还要帮老贾隐瞒着许家二老。 发布会很快就开始了，老张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，再由许梦安代表内容中心发布了新苗的新项目。这个项目根本就不是那个短视频 APP，而是一个专注于职业女性的自媒体平台。于海傻眼了，更让他傻眼的还在后面呢。因为许梦安非常诚恳地告诉所有人，他们原本是要发布短视频 APP 的，但是在最后关头，项目的负责人黄思思提出，这个项目牵涉到蓝海传媒，一旦发布有侵权嫌疑。许梦安既表达了黄思思的悬崖勒马，又表达了对蓝海传媒的歉意。 虽然这个项目我们前期投入已经逾百万，但是啊，我们最终做出了艰难的决定，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能侵害蓝海的权益，我们选择了放弃。 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我们行业内的大难题。我们新苗愿意从自身做起，从这件事做起，还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监督我们。谢谢。 许梦安的话音刚落，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于海的脸已经僵了，他没想到会被许梦安给僵了一军。当然，最让他头疼的还是黄思思也上了台。黄思思当场向于海道歉，愿意承担他的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。黄思思话音刚落，就有媒体记者站起来要于海表态。表态？他于海还能怎么表态啊？许梦安和黄思思这两个女人一起把她架到炉子上，她整个人都在火烧火燎的，却不得不维持着风度。 新苗呢，给业内做出了良好的表率，让人敬佩。 许梦安不就是想逼他说出这句话吗？好，他说还不行吗？只是他说完了，台上这个挺着大肚皮的女人似乎仍不满意，她笑着说， 无论于总提出什么要求，只要能表达我们歉意的，只要我们能做到的，一定满足。 哼，好一招先下手为强啊。 接着许梦安和黄思思被一群记者给围住了。不消说，这个发布会一结束，H 城内就会有铺天盖地的关于新苗和这两个女人的新闻。用这样一个小小的发布会，既让于海进退维谷，又着实推广了一把新苗的职业女性的交流平台。无耻，但是高明。两个女人站在台上侃侃而谈，简直就是新苗和那个职业女性平台的代表人。 于海离席的时候，许梦安甚至亲自送他到门口。于海感叹道， 哎呀，了不起啊，许梦安。 都是跟你学的。 哼，这路还很长，你也别得意得太早。 只要你还在行业内，我就一刻都不能放松。 哼。于海上了车，在后视镜里看到许梦安正轻轻挥着手，极有礼貌地给他送行。 徐总监。黄思思走到许梦安身边。哦，黄思思，我忘了，应该让你送他的。徐总监不必了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尊重你了，因为你值得被尊重。总有一天我也能得到这样的尊重的。严重了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才想了这么个歪招。黄思思啊，现在算是解了围了，就让一切回到正轨吧。黄思思犹豫了一下才说，徐总监，我现在正式向你提起辞职申请，书面的辞职信明天就呈给你。我该怎么做？挽留你，还是潇洒的在你的辞职信上签字呢？签字。好。徐总监，你不问问为什么吗？黄思思啊，新苗本就不是你的舞台，你的舞台会比这更大。其实我很羡慕你，羡慕你的年轻，羡慕你会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。我想自己干了。创业，对，我和林美川，我们想自己做点什么。所以黄思思，你不但自己要走，还要拐走林美川是吗？抱歉，那我祝福你们吧。徐总监，你不加入吗？你真的要一直待在新苗？难道你想挖我？不敢不敢，现在还不敢。黄思思啊，要是往前个三五年，没准儿我会加入。只是许梦安指指自己的肚子，这人呐，不能事事求全，我还是个母亲呢，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对呀， 你羡慕我年轻，我也羡慕你所拥有的这种年纪本身赋予的东西。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。成熟不仅仅吧，大概是你明明知道生活和工作会有很多不如意，但你似乎从不打算放弃对他们的热爱。听黄思思这样说，许梦安笑了。 这天月考成绩公布了，李云街仍旧没有什么进步，从名次上来看还后退了好几名，都快跌到班级的中后段了。如果这段时间李云街没有付出努力那也就算了，可他实在不懂为什么努力的那么辛苦成绩还是没有进步呢。李云街环顾着四周，同桌何璐的英语成绩居然比他足足高出十几分，至于王哲依然是班级第一，而朱可欣在没有作弊的情况下名次也挤进了前五名。更可气的是刘思明居然每门功课都及格了，尤其是他的数学远超及格线，很是被老师表扬了一通。 薛老师安抚李云街说，云街啊，你别气馁啊，调整一下心态，放轻松就好了。 李云街只是闷不吭声，他觉着自己特别丢人，不但觉得丢人还感到特别可气。何璐火上浇油，一脸不屑地跟他说，说他自己的英语成绩有了提高纯属是运气好。等放了学，何璐邀请李云街坐他爸爸的车回家，何璐爸爸早就等在学校门口了，满脸都堆着笑，一面说着啊，我家璐璐真厉害考得不错，一面跟李云街打着招呼。其实何璐对自己的成绩还是很在意的，不然也不会名次一出来就急着跟家里人汇报。 啊，我要去外婆家，自己坐公交车就好了。干嘛嘛，云姐，让我爸爸送你去外婆家呗。不用了。看着李云姐的背影，何璐也有些生气了。什么人嘛，自己考不好就拿我撒气。 哟，这云姐这次没考好啊。 比起没上补习班那会儿，她反而还退步了。所以我说，补习班是全世界最可恶的存在。 哎。露露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这补习班一上，你的英语成绩不是上去了吗？这英语好了，才方便给你办出国嘛！啊， 要这样的话，我宁可不好，我不想出国。 你这孩子， 给我开车门呢，还回不回家啊？ 我，何璐爸爸只得憋着火气，笑嘻嘻的给女儿开了车门。 李云街倒不是因为生气才不坐何璐爸爸的车，应该说不全是，他是真的要去外婆家，何况他也不愿意麻烦何璐爸爸绕路。挤上了公交车，李云街只是紧紧地抱住自己的书包，这里面有熊熊之前存在他这儿的钱呢。为了书包里的这笔钱，他已经提心吊胆了一整天。到了外婆家，熊熊很快的就迎了上来，把李云街带进了储藏间。 带来了吗？ 熊熊压低声音。李云街觉得特别可乐，就笑着说，干嘛呢？咱俩又不是特务接头。 哎呀姐，我急死了，到底带来没有吗？ 带了带了，来。李云街打开书包，拿出仔仔细细用报纸包着钞票。全都在这儿了，3000块，一分都不少呢。熊熊接过钱，像模像样的点着钱。 气死我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信不过我啊？我还能拿你的钱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这笔钱很快就要上交了，我以后就是想数钱也没机会了。 嗯，被你妈妈发现了？ 不是的，是我主动上交的。 什么情况啊？ 姐，你别装不知道了。 熊熊，到底什么情况？熊熊把钱包好，捂在怀里。 我爸的公司破产了，往后我爸就跟你爸一样了，不对，是连你爸都不如了。 你…… 李云阶愈发火，却又只好忍着。要是小姨父真的破产了，这件事还蛮严重的，他不忍心再跟表弟抬杠。 你妈有工作，我妈没有，而且她还比你妈爱花钱。 熊熊叨叨着，小表情看起来很是可怜。 李云阶本想说，就算是熊熊上交了这点钱也没什么意义，还是不够他的妈妈做几次指甲的，但这样的话实在是太伤人了。李云阶也跟着叨叨着说， 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你爸那么有钱，那些钱总不至于说没就没了吧。姐，你要是不懂什么是破产，可以自己去百度啊。 熊熊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你爸那么有本事，没钱了还可以再赚的。 熊熊没再说话，抱着怀里的钱走了出去。这时候外婆的声音传了过来， 哟，熊熊啊，你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，这怀里拿着什么呀？ 没什么。 没什么，来，外婆看看。 外婆，我…… 李云阶慌忙地跑出去说， 外婆，这是我给熊熊买的书。 熊熊很感激地看了李云阶一眼，两个孩子似乎都极有默契地认为，熊熊家破产的事情不能被外婆和外公知道。外婆疑惑地看着李云阶说， 云阶呀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没听你妈说你要来呀？ 那个，熊熊，你先回屋看书，看不懂的我等会儿再来教你。 李云阶先把熊熊给支走了，继而对外婆说道， 外婆，我想来就来了，是不是没做我的饭？ 你能吃多少饭呢？就跟喂猫似的，还能少你这一口吗？这样啊，我让兰香再给你蒸个蛋。 兰香表姑回来了。 外婆附到了李云阶的耳边， 回来了，你可不敢在他面前乱说话，不许提大瓶。 嗯。 许梦欣正抱着小西瓜看电视呢，眼神里有些恍惚，熊熊叫了他半天他才听到， 妈妈。 熊熊坐到了许梦欣的身边， 我跟你说话呢。 小西瓜伸出手来抓熊熊，熊熊有些不耐烦，只好递过去一根手指头让妹妹拽着。许梦欣笑了笑， 是熊熊啊。 熊熊把钱塞到了小西瓜的怀里， 这个给你们。 熊熊，这是什么？ 妈妈，我存的钱，你们女人花钱的地方多，给你们。 你这个孩子，你…… 妈妈，你别生气，我当时是想，我要有妹妹了，得给自己存点钱，不过你不开心的话，我存着她也没有用。 你把钱给我，倒是为了让我开心。 这几天你总不开心。妈妈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还小，我还不能赚钱。 妈妈不需要你的钱，傻熊熊。 爸爸说我要哄你和妹妹嘛。 许梦欣腾出了一只手揽住了儿子。 妈妈是很难过，难过的就像脱了水的鱼，可是妈妈不会让自己难过太久的。 妈妈，明天会更好，歌里唱的。 这首歌妈妈会唱，唱给熊熊听好吗？ 好。 熊熊说着鼓起了掌。许梦安和李林都在微信上接到了女儿的月考成绩单，两个人通了电话，打算把女儿带出去吃个饭，跟她好好的聊聊。没想到许梦安快下班时接到了李林的电话，说是学校那边临时有事，一时走不开，晚饭怕是约不成了。这边刚把李林的电话挂断，就接到了许母的电话，她告诉许梦安，李云阶在他那儿呢。

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，还在等什么？抓紧参加吧！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边8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许梦安听小何的汇报，说是大平，他就急急地往外走去。果然，大平就处在前台那儿呢，怯生生地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灰色薄羽绒服，脚下的球鞋全是泥。这件羽绒服还是许梦安的呢，有次清理旧衣服被兰香给要去了。 舅妈。 大平很艰难地叫出了这个称呼。他告诉许梦安，他和男朋友在老家坐吃山空，两个人都有些为未来担忧。这次回城里是想找工作的，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被李静和兰香知道，思来想去，只好求助许梦安了。 只见大平的脸色略好了些，他接着说， 舅妈，我只知道你在这栋楼上班，我和我妈有次路过这儿，她告诉我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哪一层嘛，就一层一层问过来，好在只问了五六层就找到你了。 许梦安带着大平下了楼，在门口见到了大平的男朋友，小伙子黑瘦黑瘦的，但长得还算精神。这小伙子穿着件黑色夹克，里边是一件白色衬衫，洗得雪白，请连一丝褶皱都没有。见了许梦安，小伙子只是鞠躬。 一旁的大平介绍着， 舅妈，这就是连树，你就叫他小树就可以了。 许梦安微微笑着，走吧，先带你们俩去吃饭。 我就说嘛，我舅妈不会见死不救的，怎么样，这回你信了吧？大平推了小树一把， 小树又朝许梦安鞠了一躬，说道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到了附近的餐厅，许梦安让小两口点菜，大平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许梦安也只管让他选自己爱吃的。小树在一边就劝大平，说是三个人吃不了这么些，愣是让服务员去掉了好几个肉菜。 小树话不算多，但是许梦安对他的印象很不错。 大平咀嚼着一块红烧肉，说着：“ 嗯，我妈来找过我，被我给轰出去了。反正从今以后，我的死活，都跟她没关系。” 哎，大平，别说这些气话啊！说着，小树给大平递了纸巾，提醒他擦擦嘴角的油，然后转对许梦安说道：“舅妈，我都想好了，还是得出来打工，钱多钱少的，这都是要赚的嘛。老在家里待着不是那回事儿。大平的父母那边，我也想再努力努力。我不是没有用，只是我现在就这么点本事，以后我会好起来的。” 许蒙安由不得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？”“ 哦，原来工厂是回不去了，我想着自己搞个小店面做早点。” 想来是手头钱不够了吧。许蒙安看着有些为难的小树，主动提出：“要是钱不够，我帮你们想想办法。”“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。”“ 舅妈，我们不是来借钱的，是租的店面。那个房东说要我们找本地人担保，店面可好了，隔成两层的，楼上可以住人，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有了。” 几个人吃完了饭，大平和小树一定要带着许梦安去看看店面。店面不过十来平，在一个老小区门口，大平说的楼上不过是木板隔成的夹层，楼梯摇摇晃晃的，在夹层里连身子都站不直。 大平很雀跃：“ 舅妈，你说这里好不好？我们卖点豆浆、油条、包子什么的，这个活儿又不累，还能赚钱。”“ 大平，我不会让你累着的。”小树说完这话，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 许梦安赶忙揽过大平：“ 好，舅妈给你们做担保。” 小树对许梦安千恩万谢，还要鞠躬，忙被许梦安给拦住了。“ 大平啊，你们开店是好事，但是小树说的对，为了你们的事跟父母搞得那么僵，总归是不对的。大平，你妈那里我找个合适的机会跟她聊，你也别倔啊。” 大平赶紧点点头：“ 那我听舅妈的。” 李林很少参加学校的接待活动，平日里也少有应酬，今天晚上是刘院长非要拉上他的，盛情难却，他只好不情不愿地跟了过来。到了吃饭的地方，李林才发现满满当当坐了一桌子人，都是一个学院的老师。刘院长并没有马上开席的意思，跟大家各种寒暄，等服务员端了茶水来，刘院长一下站起身：“哎，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。”李林抬眼看，只见一个中年女人跟在服务员的后边，女人的个子很是娇小，左手腕上挎着包，右手腕上搭着件大衣，一头微卷中长发带着几分俏丽，明黄色的毛衣衬得肤白如雪，搭配着黑色牛仔裤和铜色短靴。对于异性，李林从不细细打量，这些年的一心钻研让他在这方面变得过分冷静，有时候连许梦安都嫌弃他，说他可以出家当和尚去了。可是这个中年女人一进门，李林的目光就锁定在了她的身上。这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李林的老同学和老朋友，又即将和她成为同事的传说中的梅一朵。李林没有办法把记忆里的梅一朵和现在的梅一朵联系在一起，可是眼前的这个女人确确实实又是梅一朵本尊。别的都能改变，但那双眼睛是不会变的。 李教授好。 梅一朵笑着朝李林挥手。梅一朵回国了，他的回国和他的准备回国一样，都是他给李林准备的惊喜。他需要的是一个惊艳的亮相，就像当年他有些悲壮却狼狈的逃离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想告诉李林，不管经历了什么，梅一朵始终还是梅一朵，他也希望李林仍然能记得他。 这时候刘院长笑着说， 来来来，李教授啊，你呢敬梅教授一杯嘛啊。 李林不太喝酒的，但杯中早已被斟满了红酒，这杯酒要是不敬还真说不过去。用刚才刘院长的话来说，梅教授的加入对整个学院乃至整个学校来说都是大事，大好事。当然这是于公，于私的话，这李林跟梅一朵也是多年的交情了。虽然梅一朵出国后他们的沟通就变少了，但不能否定他们还是朋友。李林就站起身来说道， 梅教授，我敬你。 梅一朵也站了起身，缓缓举杯。李林，你还是叫我一朵吧，这杯我先敬你。 哈，客气了。 梅一朵微微笑着，一边往跟他对坐的李林身边走，一边对众人说着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李林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人。本有些喧哗的包厢瞬时安静了下来。 李林不知道梅一朵接下来要说什么话，赶忙说道， 先把酒喝了吧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 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急什么？ 刘院长插嘴说， 哎呀，对嘛，让梅教授把话说完啊。 我们是本科同学，又是研究生同学，师出同门。我们的研究生导师邱教授学生不多，他最喜欢的学生里李林算一个，我梅一朵勉强也算一个。上学的时候李林一直比我优秀，我只能望其项背啊。这些年我在国外求学也好，研究也好，包括生活支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总会想起李林，可以说是他一直在鞭策着我。你们说他对我而言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？ 在刘院长的带头下，大家纷纷鼓掌，李林也跟着鼓掌。等掌声陆陆续续地停了，刘院长就说， 哎呀，说得太好了啊，我为你们的同窗之谊深深感动，来，我敬你们俩一杯。 梅一朵看着李林说，这样等我先跟李林喝完杯中酒吧。这个时候他已经走到了李林身边。 一直站着的李林微微弓了弓身体，轻轻地碰了一下梅一朵的酒杯。欢迎回国。 梅一朵笑笑，仰头把杯中酒喝尽。 许梦安带着大瓶来到了许家小院。兰香见了大瓶又气又急，连哭带吼的。 徐母忙拉大平坐下，用身体护住他。哎呦，干什么呢？大平怀着孩子呢，别吓着他啊！ 徐梦安把兰香拖进屋里，将大平和小树的打算都跟兰香说了。 哼，他们主意还挺大，做买卖哪有这么容易啊？要是赔了本怎么办？老家的生意做得总大了吧？还不是…… 兰香收了声，面露尴尬，很显然他知道的太多了。许蒙安问，谁跟你说的？ 静姐跟我提了一嘴，你放心，我没跟你爸妈说，当着欣欣的面我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 那就好，兰香姐，我现在就想问问大平的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要是他们铁了心要一块过日子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真的要做买卖，那小树是个肯吃苦的， 大平跟了他，日子总归能过下去的。可是啊，大平的肚子一天天大了，这都显怀了，再不结婚说不过去啊，丢人的。 兰香姐，那就张罗起来，让他们把婚事办了吧。 哎呦，我真的做不了主的，这个要问大平吧。哦，那个我回头跟他说说，彩礼先少收一点点，再不济让小叔打个欠条。 许梦安刚想说什么，大平推门而入，对兰香说道： 我要是卖不出好价钱，你不甘心是不是？我这些年攒的钱几乎都给了你，还不够吗？你看你这孩子。 兰香要发火，碍着许梦安在，又不能发作。许梦安当着和事佬： 有什么话好好说，都别急。 大平坐了下来，倒是没那么激动了，只是说： 舅妈，你是不知道，从小到大我在家里吃的用的那都是最差的。 瞎说。 大平狠狠地看了兰香一眼，继续说： 你给大明买衣服几百块一件根本就不心疼，到了我这儿，我都是穿你到处捡来的旧衣服。那我身上的羽绒服还是你从舅妈这里要来的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小时候不会赚钱没办法，要你们养活，行，你们给什么我就穿什么，怎么我自己能赚钱了我还得穿旧衣服呢？咱们家就这个条件，你弟还要上大学呢，就他的成绩能上什么狗屁大学。哎，不是啊，大平啊，你就那么看不上你的弟弟啊？ 我弟不坏，他是被你给宠坏的，他和我爸都是被你给宠坏的。 瞎嚷嚷什么呀，让舅妈听了笑话我们。 母女俩继续在这儿唇枪舌战，许梦安不再拦着了，他觉得这或许就是这对母女的沟通方式吧，只要还有沟通，好些个问题就总能解决。许梦安带上房门离去，一眼就看到躲在窗下偷听的李云街。 李云街吓得要跑，被许梦安给拽住了。 不学好，我就是路过嘛。 走，云姐，我刚好有话跟你说。 许梦安带着女儿到了许母的房间，才接着说：云姐啊，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？ 还不是月考的事呗。 哦，你还知道，知道就好。 我有什么办法？上课没开小差，回家认真写作业，周末还去补习了呢，我挺用功的。 云姐啊，首先你这个态度就不端正。什么叫我有什么办法？这学习出了状况，老师和家长会帮着你一起解决的，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 果然， 李云杰笑笑说： 哼，妈，你果然是不喜欢我了。 许梦安一愣，李云杰继续说： 你现在要么不跟我说话，一跟我说话就全是这种调调。你这次生的要是儿子，说不准我就是第二个大平。 说什么呢？许梦安眼睛一瞪： 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不是能听明白吗？ 李云娟说完扬长而去。 女儿的态度让许梦安一时怒火中烧，他跟上前去想说到女儿几句，无奈许父和许母都拦着。 许母搂抱着李云街，一脸宠溺：不就是一次考试吗？有什么要紧的？ 对，好好说。 许父现在说话越来越利索了，手里拄着的拐棍晃了两晃，都快戳到许梦安的脚背上了。 许梦安懒得跟二老讲道理，转对李云街说： 云街，跟我回家。我不回。 不回也得回，你现在还学会跟我讨价还价了。 熊熊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许梦安的身边，他拽了拽许梦安的衣角，眼里含着泪说道： 姨妈，姨妈，我想让姐姐留在这儿。 熊熊乖，姐姐今天啊得跟我回家。 我不。 看这情形，熊熊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。徐梦安彻底缴械投降，给了李云杰一个迟早都要收拾你的眼神。等着姨妈走了，熊熊拉着表姐说起了悄悄话。 姐，怎么样，我演的还行吧？你刚才，熊熊，姐，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呀，你连这点都不懂。我要是不哭，姨妈肯定得拉你回家，你回了家少不了一顿臭骂。 可以呀，熊熊， 别放在心上，也别谢我。你帮了我，我也得帮你啊。 李云杰哭笑不得地说：熊熊，一套一套的，比你爸还能说。 熊熊听了这句话，沉着小脸就跑了。外婆捂着眼睛走了过去。 哟，云杰啊，你帮外婆看看，我这眼里是不是进东西了，有点疼，眼皮还直跳。哎呀，别是要出什么事吧。 李云杰拉下外婆捂着眼睛的手，轻轻撑开她的眼皮。 外婆，怎么会呢？我给你吹吹啊。 李云杰眼里进东西时，外婆总是这么处理的，又温柔又暖心。 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 外婆使劲眨了眨眼， 哼哼，不疼了，真好。我外孙女那么懂事，这说明啊，外婆没有白疼你。 外婆，等我妈生下小葡萄，你们就都不会疼我了吧？ 干嘛非得叫小葡萄？家里又是西瓜又是葡萄的，就跟开水果店一样。你叫云杰，这个孩子嘛，就叫云，反正得带个云字，好听吧？ 我叫云杰，那么他叫云梯好了。 你这孩子。 李林这一路上已经遇到第六个红灯了。给梅一朵安排的接风宴结束后，刘院长一定要李林送梅一朵回家，边上那些个人也跟着瞎起哄。没办法，李林只好叫了个车，有同事刚好跟着他顺路，就一头钻进了副驾驶。这本是他李林想坐的位置。李林给梅一朵开了车门，这梅一朵倒是大大方方地坐了进去，两人坐在后排坐定，一开始也都没说什么，直到副驾驶的那位同事下了车。这个时候，梅一朵突然提出他想先送李林回家。 听说你们早就换了大房子，我得先去认认门。 好，这都挺晚的了，改天吧。改天我们专程邀请你到家里做客。 邀请我？你们？是你还是你们呢？许蒙安能同意吗？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哦嘿，妈妈，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，你可知道它已化作伤痛，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你看我是那难舍。 内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，黄昏的树，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，书中的我总是